而富人的思维习惯是，他们做到了，我为什么没有做到呢？我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呢？希望晚上你也可以思考这一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问题，并且得出结论。秋天呢很容易怀念，而怀念呢并不等于我们希望从头再来， 有时候怀念并不是怀念具体的人或者是什么事情，仅仅是因为怀念某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，像一种记忆的密码。消息说，微信目前正在内测不常联系的朋友的功能，条件包括半年之内没有单聊，没有共同小群，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。微信团队回应说，这个功能目前还在内测，

把生活当乐趣，可能就会满怀信心，如果把读书当成成长，可能就会更加的勤奋努力。希望你也可以把奉献当成快乐，做一个慷慨助人的人。看新闻说，有一群四川人呢跑到丽江吃起了辣椒，还进行了比赛。喜欢吃辣椒的小伙伴，秋天还是少吃一点辣椒的好，千万不要学他们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 还是毫无头绪。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、啊、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他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绽放自己的多姿多彩，不用按别人期待的方式去生活，不用听别人说三道四。人生就900多个月，化成表格就是30×30，其实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值得去在意无关紧要的人和事。 你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，怎可瞬间枯萎？我愿意留低，舍身去战地，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。我会为你躺下去，全身贴地，方使你记得起。化做了尘土，浮化中等你，

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